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到北京移动购新机优惠高达3000元，承诺最低消费可用100积分兑换超值流量包，积分当钱花，快乐加倍享。现在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依然是特别节目燃在东京，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我是小丽。 你好，我是孟群。 欢迎大家哈来参与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也和前两天一样哈，我们的时间稍微扩充一点，从早上的7点到9点钟，正好覆盖您整个上班的路上哈。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 大家从19号就是这周一开始已经了解到我们的动态啊，今天已经到了周三了啊，进入到我们这个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的第3天。 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奥林匹克格言又加入了新的词汇，更团结。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启程前往东京奥运会的历程。现在哈，他们还在青岛，一会儿就应该是飞赴日本了。 另外呢，中国多支代表队抵达东京适应场地训练。 尤其要提醒大家一下，中国女足呢今天下午的4点钟哈，将会和巴西队来比赛，这也是我们中国奥运代表团首先亮相的队伍。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啊。昨天呢，咱们是把自己的优势项目呢做了一下梳理。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就要分析一下咱们的对手情况。您认为咱们在这次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哪些？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哪些这个至理名言曾经激励了您。 提醒大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有其他的内容，比如说除了奥运会之外，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主创团队也公布了，将会由记者于波川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同时中超联赛呢也是和东京奥运会有一段时间是并行的哈，3天一场比赛还是挺辛苦的，我们将会提醒大家中超这一轮的比赛哈。好，那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我们说到了话题，中国体育代表团您认为主要的对手哈，您给分析分析。也有朋友说那肯定日本是第一个哈， 东道主有优势， 对，再加上又是近邻，我们在各个项目当中都有交叉，都有竞争哈。还有就是哪些名人名言对您有过激励哈，这个话题也是来自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奥林匹克格言又加入了新的词汇哈。那您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在您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些经历。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Buenos dias. From GF.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昨天在东京表决通过，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当中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再加入新词汇更团结。 在3月线上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37次全会当中，巴赫在成功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提议，为了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建议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的后面再加入一个词 together，翻译过来就是更团结。那么4个词呢在一起的呈现形式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表决通过了这个提议哈，这是自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建议设立奥林匹克格言之后的第一次更新。国际奥委会介绍，当初设立格言是为了表达体育运动的卓越含义，100多年之后的这次更新也是为了完善国际奥委会的目标，也就是围绕体育的价值观，通过体育来鼓励全球更加团结。 一年多来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经多次强调团结这两个字。在去年的6月23号国际奥林匹克日，巴赫通过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向全球致以视频问候。他在致辞中表示，在面临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困难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体育精神，那就是我们共享的卓越、友谊、尊重和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其实卓越、友谊、尊重是一直倡导的奥林匹克价值观，团结、和平和尊重等内容则是蕴含在奥林匹克精神当中。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精神，巴赫都在不断地强调团结这两个字的重要，这也反映了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全球体育界乃至全世界民众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下的共同心声。 冬季奥运延期一年啊，许多赛事延期或者取消，国际体育交流呢也遇到了障碍，奥林匹克运动呢面临着艰难时刻。面对质疑，巴赫曾鼓励大家，在不知道这条隧道将要走多久的时候，我们希望奥运火炬能在隧道尽头成为一盏明灯。 历经种种波折之后，在奥运会即将开幕之时，当不少一生只有一次圆梦机会的运动员相聚东京的时候，巴赫说，奥运会的意义啊，是让全世界相聚在一起。 的确，这也是疫情下全球最大规模的一次体育盛会。一年多来呢，当各国各地区选手和民众向面对面交流成为了奢望，隔着屏幕交流成为常态的时候，奥运会的坚持和顺利举办无疑将为世界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建立交流信心、信任和理解推开一扇门。 奥运会所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及文化体育交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一些奥运参与者的切身体会。在东京迎来体育报道生涯第12届奥运会的澳大利亚资深记者特雷西·霍尔姆斯就说，世界因为奥运而相聚在一起，这是其他什么都无法复制的，而当运动员从世界各地聚在一起，本身就是在帮助彼此增进理解，帮助人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曾经参加过1960年罗马奥运会皮划艇项目，现年90岁，但仍然坚持要去东京看奥运的菲尔普·科尔斯回忆说，他记忆当中哈，1942年在澳大利亚的海滩曾看到过带刺的铁丝网和海里的潜水艇，令他感到战争阴云的恐怖。但他更忘不了的是二战之后的奥运会，当人们一次次的在奥运村相聚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们互相握手，把手臂搭在彼此的臂膀上，这种感觉很难解释。每个人都有奥林匹克精神，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那必须是他们亲身去感受。此刻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3天的时间，奥林匹克格言加入到更团结，无疑也是将体育的精神和名义以载入史册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来激励和鼓舞着全世界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那团结呢，也将是人类共同的答案。这是奥林匹克格言当中新加入的词汇的解读哈。那么我们也把它扩展一下哈，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名人名言曾经鼓励到您哈，为您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就像一盏明灯一样指引您更加坚定的前行呢？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今天呢，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4位记者哈，也是马上就要飞赴日本了，为大家带来这一周期的非常精彩的报道。之前给您做一个提醒哈，我们的记者齐良博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行程。 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4位东京奥运会注册记者齐良博、李维、林苑、刘京泽从北京出发前往青岛。7月21号，4位记者将从青岛乘坐飞机抵达日本东京，开启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报道之旅。本次出征东京奥运会的4位记者中，林苑的奥运采访经验最为丰富。此前他曾采访过2届夏季奥运会、 三届冬季奥运会以及一届青奥会，这将是他第七次踏上奥运报道之旅。 在现场报道奥运会的经历还是挺丰富的，但是这一次出征之前肯定是会非常的忐忑，因为对于前景的不确定性，我相信会困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作为平时关注这些运动项目的记者呢，其实很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运动员们等了五年的这种急迫的心情。我们大家都在和病毒赛跑，我们希望能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去保证一个尽可能安全的竞赛的环境，给我们的奥运健儿一个特别好的呈现的舞台，希望我们能够有幸见证这一切。 作为冬奥专项记者的刘京泽，平时采访的重点放在了宣传报道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之中。本次东京奥运之旅，他希望可以站在东京看北京，深入赛场，全面了解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情况，为北京冬奥会举办积极寻找借鉴意义。 作为冬奥的专项记者，在本次东京奥运会当中呢，我将关注冬奥组委的观察员团。那么他们这个团呢，主要是来考察东京奥运会，比如说在防疫方面的准备，比如说在场馆运行啊，包括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抵离的防疫，然后包括运动员村的餐饮服务都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他们这次观察员团来到东京，就是为了借鉴一些好的方式方法运用到北京冬奥会当中。那么其实我的工作就是记录在东京的这些观察员的所看所听和所想。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将采用全媒体的报道方式，通过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等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记者李维介绍说， 大家都知道广播的记者呢，其实用声音来记录体育现场的场面，但是这届奥运会不一样了，我们会全媒体的方式来记录奥运会精彩的时刻，除了音频之外，还会有图片，还会有视频。我们也带了一些专业的拍摄视频的工具，在现场吧，为您留下关于奥运会最精彩的瞬间和画面。 东京奥运会期间，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直击奥运现场，展现中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关注东京奥运会上的北京冬奥元素，报道疫情防控等大家关注的重点内容。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京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欢迎继续收听《燃在东京》，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奥运会的最新动态，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话题哈。刚才说到了两个话题，我们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对手您给分析分析哈，比如说日本呀、美国呀等等一些项目，还有就是奥林匹克的名言哈，现在又添了新的词汇，那其实有哪些名人名言曾经激励过您前行，可以在我们的话题当中一起来互动哈。那说到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成绩的预测，几经波折，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东京奥运会终于即将迎来开幕的时刻了。当然了，今年的赛事真的是挺难预测的，因为有很多大型的赛事取消了，运动员呢老将新人的状态呢备战也不好说哈。 嗯， 要是按照以往四年一届四年一届这样的节奏来准备的话呢，这现在是五年了，那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啊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说预测本届奥运会的奖牌的难度还真是挺大的。 但是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的时候呢，有一家体育数据公司发布了对于这届奥运会奖牌榜的预测，这份榜单当中啊， 美国是以43枚金牌、114枚奖牌继续排在第一，而咱们代表团呢，中国代表团是以38枚金牌、85枚奖牌是位居第二位。 哦， 东道主日本呢是拿到34枚金牌、59枚奖牌。 当然我相信东道主这个希望一定是不只是局限在只登上前三哈，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超过，或者说起码能跟咱们媲美吧。 对，所以东道主有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优势啊。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他们投入很多也非常不容易，但是在赛场当中这是靠硬实力说话的。 当然还有像一些新的项目柔道等等，设了很多块牌子，也是希望给东道主以优势。那对于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预测哈，我们也是连线了体育专家啊评论人严强，他认为东京奥运延期，我们中国备战哈、在体制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他也认为说金牌的竞争其实还是要强于日本的，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中国奥运军团在上一届奥运会确实遭遇到了挺大的挑战啊，大家最关注的金牌数啊，26面金牌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但是对于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的期待反倒是延期一年，我觉得给了中国代表团挺好的一段多出来的备战时间。因为和其他的竞争对手相比的话，我们的应对体制啊，我们的各种后勤保障啊，和各种运动队的相应的管理和安排，在这种疫情年代就体现出了体制上的优势了。能够多一年的准备，当然也会有很多运动员啊，因为年龄以及备战啊等等的原因的话，这一年实在熬不起。但是从大面上来看，我觉得这对于中国代表团的准备是有利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觉得期待中国代表团未来在成绩方面有一些恢复啊，不敢说一定能够具备和最强的美国进行挑战这样的一种目标，但是我觉得回到自己该有的位置，特别是在跟东道主进行直接竞争的时候，能够保持一定的优势，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啊。哪怕是在一年前的奥运会上，我觉得中国代表团都应该是背着这样的要求而去的。那现在各种金牌预测呢，对于中国代表团从31面金牌到38面金牌，各种所谓的权威机构都有种种预测。我相信30面以上啊，这个叫上届奥运会来讲，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弹嘛。 那说到预测呢，我们也给大家再捋一下哈。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项国际赛事慢慢的恢复当中，当然也有一些主要的赛事被取消了哈。主要的一些运动强队的备战工作呢，在奥运会之前慢慢的也可以步入到正轨。那在2021年上半年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也纷纷恢复了系统训练。我们看看最近的国际比赛哈，像国外运动员在奥运会之前的集中训练呢，也还是比较的明显哈。奥运赛期超水平发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尤其之前我们老孟咱们上节目的时候，像田径、游泳等等这些项目，在奥运会之前也是出了一批好的成绩哈。 没错， 虽然说疫情和延期还是会影响到一部分运动员，我觉得尤其是老将，他们运动寿命不可能像年轻运动员等待的时间这么久哈。 对， 他们肯定会有很多的损失，但是一批年轻运动员还是崭露头角，展示出了不俗的实力。 其实新老交替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在这个体育竞赛方面哈。那作为国际体坛的传统的强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家数据公司呢，其实在进行分析之后也认为美国呢肯定是排在奖牌榜第一的，他们的实力呢还是非常雄厚。在里约奥运会当中呢，美国是拿下了121枚奖牌，几乎相当于第二名英国和第三名咱们中国的总和。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呢，美国除了在传统的田径、游泳这些大项当中继续保持强势以外，另外在体操啊、自行车啊、包括击剑、网球等项目上还是有很强的实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美国肯定是这届奥运会奖牌榜头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 这个也是得承认哈。那日本奥委会啊，东道主，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情况。成立了是582位运动员组成的日本历史当中规模最大的奥运代表团。东道主原计划呢是在东京奥运会上赢得30块奖牌，也是超过此前16块金牌的30块金牌，也是超过此前16块金牌的奥运最好成绩，是这样一个设立哈。那就是因为有疫情的缘故哈，现在他们的目标、他们的表态也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裕太表示说，推迟之后金牌数啊现在已经是不重要了。那么调低了夺金预期之后，他们还是在包括乒乓球啊、羽毛球在内的一些项目当中依然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另外这一届奥运会新增的大项，尤其是像滑板、冲浪、 攀岩、棒垒球、空手道啊，这五个新增的大项当中呢，真是富矿哈、啊！挖掘挖掘，空手道和棒垒球都是他们的强势项目。 是，这就是东道主之力嘛。那么根据去年底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呢，俄罗斯是不能够以国家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在内的这个未来两年的国际体育大赛，但是俄罗斯选手呢，还是可以以俄罗斯运动员的身份参加这些比赛。俄罗斯奥委会呢，确定了一份335名运动员的参赛名单。俄罗斯奥委会主席波兹尼亚科夫希望能够在上届奥运会奖牌榜第四的基础上排名有所提升。有国外体育数据公司预测认为，俄罗斯啊将在东京奥运会获得73枚奖牌，在奖牌榜上位居美国和中国之后。那么这个数据公司预测，美国的奖牌呢，刚才提到了114枚，而咱们的奖牌呢是85枚，俄罗斯呢是排在第三。那具体到一些项目当中，俄罗斯运动员在摔跤啊、体操啊、花样游泳等项目上还是具备夺金的实力的。 嗯，真是花样游泳绝对的霸主哈。 嗯， 相比较于上一届奥运会呢，像英国代表团的实力是有所下降的，主要他们是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主力队员为班底。那你看现在都过去8到9年的时间了哈，出现了一些老化，但是呢，这个代表团的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德国和法国上一届奥运会呢是排在奖牌榜前10的啊，像德国的赛艇、皮划艇以及他们的田径、投掷等一些项目都是传统优势项目。法国运动员呢是有望冲击柔道、拳击还有击剑等等这些项目的金牌的。 嗯，那么以上分析的话，应该是咱们的主要对手啊。有句话叫做这个，就是要做好提前的研判，而提前的准备。嗯，尽管说备战计划和节奏这个被疫情给打乱了，但是咱们自己啊，这些选手始终还是发扬着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细致严谨地做好备战的工作，力争呢在这届不同于以往的奥运会上为国家赢得更多的荣誉。那有一些信息显示啊，这届奥运周期当中啊，咱们的代表团的选手啊，整体实力是稳中有升。 嗯，东京奥运会33个大项47个分项呢，中国代表团是30个大项41个分项，总共228个小项的参赛资格。你看咱们数得多清楚， 嗯， 这个波兰队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自己那游泳运动员给数错了，有6个运动员他都没有资格， 没那资格还去， 他怎么还来了呢？这泳协是怎么工作的？ 嗯， 你看咱们数的， 这不是这个代表团，这是旅游团。 而且我们在参赛结构上还是有所优化的哈，14个项目当中实现了全参赛，而且189个小项是满额参赛。我们的马术、高尔夫球、皮划艇，还有帆船、帆板、跆拳道等一些项目的参赛资格都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后半段啊，还会给大家说一些项目的备战， 嗯， 拳击啊、举重等等哈，包括其他的一些项目哈，我们一一给大家来展开。当然，这个奥运会的举办哈，严强同时也认为一切都得在安全之下来进行。 对于东京奥运，我个人最大的关注就希望这届奥运会能够平稳的完成、安全的完成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当然我们知道奥运会和体育确实是彰显人性、展现人类力量的时刻，但是如果因为这样的一种展现而导致更多不幸的发生的话，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啊。当然我也相信日本人严谨和严格的工作态度啊，应该能够对于这届奥运会的执行方面应该能够做到最好。从竞技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些传统的项目，从飞人大赛到非竞技性的这个开闭幕式，肯定都是大家愿意去观察、去了解的一些内容啊。另外，球类的一些项目啊，可能都是历届奥运会的关注焦点。 这是预测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看看大家伙对咱们的竞争对手有没有清醒的认识哈。 对，我看到很多朋友呢，其实都提到了安全第一，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的话呢，咱们拿到的成绩，那大家是非常开心的啊。 是，退役少校也在提醒说，今儿下午咱们女足有比赛哈，和巴西。是的，下午的4点，一会儿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专项的介绍哈。 嗯。然后看到周扒皮也说了，说东道主日本啊，他们的游泳、田径、体操也是全面提升，说能不能超过我们，就看这三大项。 嗯，呆萌若愚也说，日本这边要想超过英国就算不错了。当然了，他们要是利用东道主的这个优势，万一要排名第二也是有可能的，就想超越咱们嘛，对吧？这也是有可能的呀。 对，一切在未知当中，尤其是本届奥运会当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Mix Week 就说了，奥运会安全第一啊，奖牌榜无所谓，什么都不影响。说不拿金牌，我都 不觉得这个不可以，无所谓。 嗨哥， 一种非常轻松的心态。 广东的朋友说，我现在都不关心咱拿多少金牌了，还是关心咱们那边过得怎么样哈。 嗯 啊，生活方面是，放心吧，我觉得哈，咱们跟其他的代表团不太一样的是，咱们这个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是非常充分的哈。 对， 嗯。 硕果累累也说了，说了这个除了赛场上的竞争对手以外，还有赛场外的对手，就是疫情防控，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完成比赛，争取最好的成绩，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 嗯，那当然了，可能大家从昨天晚上就已经关注到了哈，咱们河南这边也是出现了历史性的罕见的持续性的降雨，因为咱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个河南的朋友叫远去的心， 嗯， 最近因为我上早上节目上的少哈，不知道您还在不在哈，在这儿呢也是代表我们家里人北京体育广播所有的听众哈表示慰问，从最近看哈，近日呢郑州也是出现了罕见持续性的强降雨的这种天气和过程，像郑州市全市普遍大暴雨。还有特大暴雨引发了洪灾，那截止到目前呢，灾区呢说已经造成了伤亡哈，当然也有这个转移大约10万人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郑州市的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还出现了险情，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还有市区啊周边的一些县区都是受灾比较严重的。昨天下午的4点半开始，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当然了，我们也是目前各种救援工作进行当中，我相信啊，很多家里人也是特别的惦记哈， 嗯， 特别像咱们远去的心等在河南也是关注我们体育广播的这些家里人表示慰问哈， 嗯， 李大本师也说河南这边我也挺关心的哈，嗯。 希望一切都能够过去啊！阳光总在风雨后。其实所有的这些这个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未定的啊，甚至是一些危险的情况的话，总会慢慢的让咱们生活回到平静。 嗯，我们再来和大家确认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金牌的预测哈，就像您说的，还是在健康的条件之下来进行。那么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本届东京奥运会，您给分析分析都有哪些呀？尤其有一些项目哈，您可以细细的来说说。还有就是奥林匹克的名言当中加入了新的词汇，更团结，现在是4个词儿了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那么有哪些名人名言曾经激励过您哈？不断的前行，不断的超越自己，也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第二时段呢还会有很多报道，比如说我们多支中国代表队到达东京之后适应场地训练的一些情况，像拳击队、女子曲棍球队、举重队、女排、女篮等等哈，都会和大家做一一的介绍。同时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连线本台即将出发的3位记者齐良博、李维和刘金泽，同时让他们来说说哈这次出发的报道的计划、行前的准备，还有一些经历和感受的等等哈，也欢迎大家呢一边随着节目的推进，一边呢跟我们保持互动，还是三种方式：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那看到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在期待今天女足的比赛哈， 嗯， 女足的比赛再跟大家说一下，下午的4点钟，于老就说女足必胜。 今天下午4点钟呢是对巴西，这也是咱们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同时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一支啊正式亮相的运动队。所以说今天下午的比赛的话，大家会非常关注啊，在宫城县的这个体育场啊，这个宫城县下面有个仙台市，大家也比较了解。那么在这个地方进行的比赛的话呢，是允许有观众入场的啊，为数不多的比赛之一。希望今天下午的比赛咱们取得好成绩，前提条件是一定要安全。 嗯，好，我们第二时段继续和大家聊。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

出境飞往这个日本的东京，开启我们这次的奥运之旅。 嗯，据前面已经去过的记者发回来的各种报道，还说比较的曲折，从现在你可以睡觉到下一次再可以睡觉，中间可能会有很长的时间哈，都做了哪些准备？ 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入境日本之前需要准备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手机里的这个叫 OCHA 的一个软件，那么它需要我们上传两份这个96小时和72小时出发之前的核酸的这个阴性的一个证明。另外就是我们的奥运的注册的证件，我们的护照，这是基本的一个这个需要的东西。然后因为其他一些我们像这个行动计划已经报批给这个东京奥组委之后，得到批准之后，我们很多的东西可以在这儿直接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填报。然后下飞机之后，其实这是据之前可能已经去的这个媒体记者包括一些同行给的一些指示，会可能稍微比较的曲折。第一个是我们需要在核酸区等候检测，然后这个完成一些这种填报。另外就是我们的证件激活，整个过程大概应该平均是在5到7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从我们上飞机到我们这个下飞机应该是差不多加上安检的时间，可能要有一个长达大概8到10个小时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应该说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长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针对此前的这种情况吧，做了一些自己的这种准备，比如一些防疫的这种这个物资，然后一些防疫的这种保护的这种工具，然后另外加上我们可能此前填报的一些内容，另外就是可能因为等候时间也比较长，这个有一些对进食啊包括饮食啊上面有一些这种要求，我们也都是提前了有一些这种了解。 昨天我们在北京体育广播的抖音上哈，看到了你接受这个核酸检测时的一个小视频，非常的有趣。因为你很害怕疼，但是你后边的李维去接受的时候人一下就完了，怎么这么怕疼啊你？ 哎呀，这个只能说这个 有 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风。对，这个是一个，其实大家也不用说特别惧怕这种这个鼻拭子的这个核酸的检测啊，因为可能每个人反应不同。这个给我检测的当时医生也是说，哎，看你大小伙子好像怎么反应这么强烈。 对， 但其实那个真的不是一个这个说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这种反应，看起来会比较的夸张，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很不幸的是被我们的这个同事给记录 了 下来。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抖音上看看哈。 供大家这个观看。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是当一个这个一个这种参考吧。确实每个人反应不同，我这边可能确实有一点让大家产生了一点这种做鼻拭子的这个心理阴影啊。 对不起啊，我刚才一直在笑，因为这是您的痛苦，结果我在笑，实在抱歉哈。没关系，因为到日本之后，你入境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检测的方式。我听前面的记者还看相关的报道，他们是唾液的方式哈，收集唾液的方式，所以对你来讲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刺激了。 对，它是一个唾液采集去这个检测的一个方式，但是据之前的记者说吧，这个唾液可能要吐这个很大的一个管子，然后这个有记者开玩笑的说啊，说这个，哎呀，非得跟这些人有多大的仇，能吐出这么多唾沫的？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之谈，然后另外可能，就说这个。说看看这个怎么感觉把我们像当成羊驼一样这种去做这种检测，所以说这个可能都是一些这个提前了解到的一些这种消息。从检疫的方面来说，做这种检测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安全的这种保障。 对，也希望你们平安抵达，平安的能够入境，给我们带来平安有趣的报道哈。好，谢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记者李维哈来给大家说说他们在去东京之前在报道方面做哪些准备，包括他个人的感受哈。我们来请进李维。李维你好。 小林你好，我们今天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谈到了昨天的这个抖音版啊，你就是特别的顺利接受了咱们的核酸检测，特别快啊。你非常有经验，因为已经有4次报道奥运会的经历了，也给大家说说这一次有哪些不一样啊，包括你的心理准备。 对，我觉得其实心理准备还是确实要有一些吧，因为防疫的这个首要任务，这是所有的这个工作开始的一个前提。因为如果这个防疫措施没有做好的话，可能开展起来工作也是比较困难。我相信所有的咱们的运动员包括参加奥运会的所有的人 都会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和心情。 嗯， 所以对于我来说，包括我们四个同事，我们四个人一起来说，都是把这个防疫做到了第一位。当然呢，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也一直在说，其实这次的报道可能对于我们广播记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吧，因为之前我们只是拿着采访机或者拿着这个相关的设备录一些声音，录一些赛后的这些采访，包括现场的一些声音。但是这次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手段给大家去呈现。那刚才介绍了这个他拍的那个他那个抖音在这个快手上做的这个鼻拭子的检测，就是我给他拍的，所以很多人都在看说怎么这么痛苦。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吧，都是我们最真实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是我们在现场的关于奥运的人的每一个真实的反应。那像这样的这种真实的反应，我们也会用我们手中的手机或者等小型的拍摄设备来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广播里听到我们报道现场的一些消息或者一些声音，在各个这种平台上，我们体育广播的平台上都可以看到奥运现场不同的这种感受和氛围。 嗯，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吧，从我们一会儿到这个青岛机场出发开始，我们就会全程记录下来我们这样一个过程，一直到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入境的过程，到出境的过程，到这个日本入境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记录的方式。 嗯，因为广播哈，很多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声音是我们的生命哈。昨天看到媒体同行，他们说在媒体采访区，因为和运动员有一定的距离，差不多有2米，说我这儿问问题得喊那边才能听得见。但是赛场会比较的这个可能还行哈，因为赛场大多数赛场是没有观众的，相对来讲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不像平时来来去去观众比较繁忙的时候，听起来可能费点劲。虽然赛场可能应该会有一些模拟的声音哈、啊，我说这个要是对我们广播记者来讲，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如果要是问问题这么老远跟人喊的话，这太费劲了。那你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哈、啊，用各种新的手段给大家带来东京奥运的故事，辛苦了，也是难为你们了哈。多给大家带来有意思的一些视角哈、啊，看看我们广播也有更多的新的展现的方式 哈。对，我们也有各种可能性。 嗯，好，谢谢李维的介绍，再见。 好，再会。 我们的报道团队当中是两男两女，刚才是两个男记者， 对， 小齐跟李维， 对， 还有两个姑娘，你更熟。 下面是金泽，我们连线一下金泽。金泽你好。 嗯，主持人你好。 金泽应该是在我们的连线当中的这个最后一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声的啊，我们的同事 也是第一次去奥运会哈。 对。 嗯， 金德，先说第一次去奥运会的话，其实尤其第一次去奥运会又是在这个东京啊这样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举行的这个奥运会，那么你之前了解的一些情况，包括东京那边的这个疫情的防疫的工作，据说你都提前做了一些梳理，而且呢这个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跟我们这个说一说好吗？ 嗯，好的。因为我们并不是第一批到达东京的这个记者，那么之前呢，不管是在朋友圈里还是在其他的社交媒体之上，其实我们都和我们的同行，然后包括交流，包括看他们的 vlog， 然后都已经了解了现在目前东京的一个防疫的一些情况。那么对此呢，其实我们也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和应对的方法。比如说在此之前我们准备了非常大量的非常充分的这样的防疫的物资，比如说防护服啊，这个面罩啊，还有口罩，这口罩还包括医用的口罩和 N95 的防护的比较能够持久的这些口罩，包括再到日本了，再到东京了以后，我们知道首先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买消毒液，然后进行杀菌，进行消毒，那么这些都是前方记者告诉我们的，我们所要做的一些事情。其实防疫这一块，无论是在此之前，我们准备的时候，还是现在，其实都一直在持续的关注，包括现在东京的每天的疫情的增长情况。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次出国这种大型的赛事就遇到这样的突发事情，对我来说 也是个挑战哈。 之前可能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是。 但是后来我们想一想，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其实你都要面对。无论到了东京，无论是现在还是到了东京，其实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但是这样的突发状况，可能就是需要我们需要用一种很平常心来 应对，首先是要有个好的心态，然后再有充足的准备。 其实 何况我们是四个人去的，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在金泽啊，你们四个人当中，其实你的身份还是比较特殊的，我也很羡慕你哈。你既是冬奥的记者，然后又有机会去现场看夏季奥运会的这样的采访哈。那我相信你这一次的身份也是不太一样，双奥记者。以后我们在我的双奥我的城这个系列当中，你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了哈。所以这一次你应该带有不一样的任务去，对不对？ 嗯，这次其实我是带着一个小栏目去的，叫做站在东京看北京啊。因为这个东京奥运会结束以后也就半年的时间，就将是北京冬奥会的举办。那么这次冬季奥运会当中，无论是防疫还是场馆的这种管理，包括这种抵离的这种防疫的措施，还有比如说奥运的运动员村他们的食品如何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安全的给运动员提供这种食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次冬奥组本是派出了这样的观察员团，然后每一个项目，包括场馆啊，包括交通啊，然后包括都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这种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他们来东京进行学习，进行实习，进行前期的信息考察。那么我所要做的就是记录他们在东京的这些学习和考察所看和所感。然后看这些东京奥运会的一些政策能不能够在北京冬奥会当中成功的实现。 好，谢谢金泽的介绍，我们也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听你的精彩报道。再见。 再见，金泽，祝一切顺利。 好，谢谢您。好，再见。 同时也祝我们前方的四位记者平安健康的回归哈。好，这是我们记者这个前方的情况。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说说各支运动队了。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来介绍各支运动队的情况。昨天下午，中国拳击队来到了东京墨田区综合体育馆训练，临近比赛了，找感觉哈是主要任务。体育馆被分成了多个训练场，中国队当天使用的是5号场地，这儿呢是没有拳台的，摆了一些拳击训练的器械。咱们的队员胡建官、唐拉、提汉、陈大祥，还有常远、古红、李倩6位队员在中国拳击协会主席、中国拳击队主教练张传良的带领下，利用这个非常有限的空间进行多组的练习。张传良也表示说，赛前训练也就是为了找比赛的感觉，调动和控制对手的这种感觉 强度、量、积累、拼搏都是在平时积累到这儿来呢，释放出来，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你现在在努力有用吗？没有用。好坏那都是平时的关系。一个比赛最重要的，它比的就是心态啊，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定结果。 再来听听各位运动员胡建官、常远、李倩哈，包括陈大祥等等谈感受。 状态还是非常不错，包括精神面貌已经进入一个这个赛前的状态，调节好心态，然后就慢慢的进入赛场啊。 这个击打的距离的感觉呀，然后反应的这些感觉呀，以这种感觉为主吧。然后其次就是心态嘛。 日餐、运动餐还有各种西餐啥的，吃的都非常习惯。完了之后，房间我们之前房间那虽然之前说不是说纸板床的嘛，但是睡得特别舒服，虽然小，但是它那个硬度，我觉得对我们运动员特别合适。 也很期待，也特别想。上去打比赛，因为很久没有打国际比赛了，所以现在特别想上场比赛。 这个推迟这个一年，我们也准备得非常的充分。25号嘛，我是我们团队第一个参加这个比赛的一个队员，我有信心，也有决心，给我们团队来一个开门红。 刚才呢是拳击队的教练和队员的一种表态。那昨天呢，在结束东京的第一次赛前训练之后啊，中国举重队的女队主教练张国正也说了，说感谢国内的亲友粉丝们的关心，他特地把双手呢举过头顶，做出一个比心的动作。中国举重队呢完成了近两个小时的训练以后啊，已经到了中午了。疫情防控的缘故呢，到场的媒体记者没能够采访到运动员，男队和女队的这个运动员们都是不能够接受采访的。那么男队和女队主教练于杰和张国正呢，是走出训练场呢，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在露天和记者们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接受了采访。因为这次东京奥运会当中呢，中国队满额参赛，男女队各四个人，一共参加八个级别的比赛。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当中呢，中国队是获得了五金两银。那么作为中国举重女队的主教练，也是名将张国正说了，竞技体育要信心满满，要抓好细节。而中国男队主教练于杰就说了，队员虽然疲惫吧，但是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 啊，都有点疲惫，但是呢，你多多少少也能看出一点，就是说，非常的这个，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就是说，新鲜，啊，这个东看看西瞧瞧啊，啊，然后呢，就是说很多东西的话，都在慢慢的适应当中，也都在慢慢适应当中，我相信的话，可能未来的几天。他们这个螺丝啊，包括他们这种精神啊，这种兴奋的状态马上才会起来，他都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搞竞技体育的那必须信心满满，而且的话你要没这种信心，没这种斗志的话，你还不要搞什么竞技体育。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把工作做细，就是说把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啊，就像我们周主任要求我们的一样啊，做任何事情叫严精细时。 不用说运动员了，我都感觉很累，啊，腰都跟折了一样，啊，运动员肯定很疲劳。今天早晨又一大早，而且是说句难听话，从被窝里边给他们拽出来，叫起来，然后过来训练。所以今天上午呢，从运动员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来说呢，哈，肯定是比平时要差了一点，但是从精神状态啊，从他们的自我要求上，我认为还是很好的。啊，今天上午的训练我感觉还是很满意的。 我们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昨天晚上也进行了到达东京之后的首场训练，主要还是以熟悉场地、适应比赛感觉为主。虽然当地时间7月18号凌晨才到达奥运村，但是这些女曲的姑娘们也没有选择更改训练的时间哈，该出来练就出来练。昨天下午呢，主要是体能激活训练，晚上9点左右开始第一场比赛的适应训练。虽然我们很少在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啊进行有球训练，但是由于大井曲棍球场的采场时间是日本官方安排的，行，那咱们就遵从这个赛会的安排。来听听主教练王阳。 总体来讲，我认为我们来了以后还是比较适应的，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在上海训练，和这里的温度啊、湿度啊都是差不多，所以呢，我们来了以后经过2次训练。现在队员对气候的情况基本上适应，现在应该是要比前一段时间好得多。我想呢，后边还有4次训练，那么通过4次训练，我们再把整体的状态再逐渐的，希望能在我们开赛之前调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另外呢，咱们的女子排球队啊，昨天呢入住了奥运村。昨天上午8点半呢，中国女排从驻地出发，前往东京市内一家之前预定好的训练馆。开始了到东京之后的第一次训练，这次训练强度不大，队伍进行了这个连续快速起球还有垫球的练习，对二传的传球，目的呢就是帮助队员们尽快调整状态，适应环境。郎平也说了，说中国队不存在保冠军的问题啊，这不是保冠军，说这届奥运会中国队去冲击对手，而不是等着对手来冲击自己。女排比赛呢是25号打响，中国队小组赛中对手呢包括土耳其、美国、俄罗斯、意大利、阿根廷，获得小组前4名的队伍呢将会晋级到1/4决赛。在昨天晚上我们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啊，连线了资深的这个体育评论员，原来人民日报的体育记者王大钊啊。王老师说，女排啊要加强龚翔宇的能力，解放朱婷。 他的另外一侧2号位上，这个龚翔宇这个打接应的，因为现在这个排球的火力啊，主要是集中在2个边路。那么我们这2个边路现在显然是一边强，另一边呢就没有那么强。比较起来，这个接应位置上，我们的一些对手，像美国、像塞尔维亚、意大利等等的，人家那种强力接应 一般还都是左撇子，身体素质非常好。我们现在还达不到全国的这个打接应位置上的队员都不具有欧美球员那种身体条件。那么现在我们的几个比较好的主攻找谁去改过来打接应呢，都试过效果也不理想，还不如让他们去打主攻呢。现在排球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得跟得上，甚至于像什么日韩呢之类的身高也一般，他们都开始在接应位置上去加强了，所以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看呢，龚翔宇在这个二号位上打这个主力接应的，其实他个人的提高的空间已经不大了。那么这两个点我觉得如果中国女排还都能够真得100%的甚至于超过100%的发挥出来的话，那么还比较乐观。现在就一定要做好这两边啊发挥的不那么好，或者其中有一边好另一边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朱婷现在全世界的女排都盯着她，谁跟中国队打谁也不能轻易让朱婷得手。那么这么一种情况下怎么办，咱们真是得期待着这郎指导有点高招。 给大家说了几支运动队哈，一会儿在第三时段还会说说女足，重点说女足、女篮哈等这些大家非常关注的集体项目。也别忘了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本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对手有哪些哈，或者说哪些项目您会特别关注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对手。再有就是奥林匹克格言当中加入了新的内容，更团结 Together。那有哪些名人名言也曾经引导过您的生活哈，让您在困难的时候可以继续砥砺前行哈。来看看大家伙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 哎，看到我们的在这个聊天室里边，包括我们的微信微博里边的很多好朋友都就话题做了一个回应啊。大佐先生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就说了，说咱主要对手呢就是美国女足跟美国女排，是咱们中国两大球类的宿敌。就是足篮排三大球当中的话呢，咱们的这个男线啊是全军覆没，那这次女线呢，在三大球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的话，美国无论是女足还是女排都是要逾越的，要翻越的一座山。尤其女足来说呢，那美国女足是世界冠军级的球队，而美国女排是咱们的多年的老对手。 嗯，忙碌的闲人说，这一届奥运会我虽然挺关心成绩的，但是更关心的是咱们体育健儿的安全，期待他们能够健康平安全虚全影的回来哈。 对 啊，也有朋友说，荣成斋就说了，全球体育盛世啊，所以也是默默的为中国体育健儿加油哈。 嗯嗯，吴孟生也说了，说这个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还有各种体育竞赛之外的困难，这都是咱们可以预想知道的啊。预想到的一些情况的话呢，肯定运动队都会提前做心理方面的建设。 嗯，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男子的项目哈，确实是有点让人失望哈，今年。 嗯， 别着急，有一些项目确实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咱们还有好多回呢哈。这回不行，咱还下回呢，咱下回巴黎再给夺回来呗。 这个四年之后再说，是吧？ 是，嗯。 另外呢，这个卡尔文啊，这个家里人，卡尔文家里人，他说希望多聊中国世界级水平的项目，其他别聊了。说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啊，他说应该平等对待。 嗯， 能进奥运会的项目已经是值得尊敬了。 可不是，能去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特别值得尊重的，那都是人中龙凤啊， 层层选拔出来的啊，都不容易。 对，非常不容易。这运动员这五年的备战，你想想，比平时还要长一点哈。 对，对奥运会，咱们不单是争金夺银，能参与是最重要的。 嗯，正在直播的人在东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能够快点进入状态，这是我们想需要争取做到的。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足和荷兰队、赞比亚队以及巴西队同组。而今天下午4点开始的这场比赛，不仅意味着中国女足再次面对老对手，同时也打响了中国代表团在这届奥运会上的第一仗。3个多月前奥运赛附加赛时的热血记忆犹存，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足加油。 巴西队的主教练是皮亚·松德哈格，他表示说自己的球队已经做好奥运的准备了哈。他是从2019年就接任球队的主教练，所以打造的这支球队呢，是以防守更加稳固，进攻也更有组织性为特点。当然他自己也绝对不会哈去掉巴西的桑巴元素。我们连线了新华社驻里约的记者赵燕，他给大家介绍了巴西女足皮亚。 作为中国队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一个对手，巴西女足的主教练皮亚松德哈格在赛前的记者会上说呢，巴西队已经为奥运做好了准备，而且第一场比赛一定是很艰难也很特别。他说呢，他自从2019年接任球队主教练以来，球队的防守更加稳固了，进攻也更有组织性，当然呢也绝对不会丢掉巴西桑巴足球的这种风格。中国队呢，松德哈格看来呢，是一支很顽强的球队，而且技术性很强。他说呢，球队已经尽力收集有关中国队的一些情报，队中曾经在中国踢球的球员也提供了一些信息，并且表示巴西队一定会拿出最好的表现。在备战方面呢，巴西是经从6月25号就从巴西出发，先是到美国的波特兰进行集训，然后7月15号呢，再从波特兰，这个来到的日本东京。 嗯，松德哈格也表示说，我们球队的目标是小组出线，进入八强，说的非常低调哈。当然，过去这样的大赛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教练啊，他自己知道，任何进入八强的球队都是有可能出现在决赛赛场当中的。那赵燕哈，新华社的这位记者也说，巴西民众除了非常喜欢足球运动之外，他们也希望啊能够在东京超越在里约获得的19枚奖牌的成绩。 巴西民众呢是普遍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的，所以对奥运会也是非常的关注。巨星奥运代表团呢这次是有301名运动员，还有18名替补运动员，也就是说万一出现感染病例等特殊情况是可以更换的。这个因为巴西国内疫情严重，他们很多运动员呢之前也都是在欧洲或者美国进行集训。这次呢巴西奥委会没有正式公布这个奥运会的奖牌目标，但是只是提出希望能够超越里约奥运会的成绩。他们是在皮划艇、帆船、轮滑、排球、足球等项目上有夺牌的机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巴西得的是19块奖牌。 那在昨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人民日报的足球记者汪大钊也说哈，中国女足对巴西即使输球其实也没什么，也不是世界末日哈，咱们目标也同样是小组出线。 我们现在跟巴西打呢，比如巴西这次他的这个主帅皮亚，这个人是个瑞典人，他曾经带队带过瑞典，带过美国，带过中国女足，现在又在巴西，老江湖一个，所以他对于女足怎么带队的经验远比咱们的贾秀全可丰富的多。那么跟这样一个对手打，还真是你算计了半天，现在呢中国女足又不是当初的那个巅峰状态，所以打起来呢肯定是很困难的。问题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怎么把队员能调动起来，必须拼到最后。还得考虑到一点，这个小组赛3场，如果第一场对巴西我们打得不好的话，千万不要影响后边2场比赛，否则的话这个一场输其实并没有说你就出不了线了，那你要自己影响到后边的比赛，那可真没得怨。我觉得队伍要做的工作其实不光是场面上的那些事儿。 比赛时间别忘了，今天下午的4点，对手是强大的巴西女足。 这个小组当中呢，除了巴西呢，咱们的对手还包括像荷兰和来自非洲的赞比亚。有条消息呢是昨天荷兰足协官方宣布的，说女足国家队的中场球员斯皮泽因伤退出本届奥运会。荷兰足协呢在官网公布这个消息啊，这名31岁的阿贾克斯的中场球员，昨天的训练中呢膝盖受伤，未来几天内呢是不能参加比赛的。这就是说他不能参加这届奥运会的比赛。斯皮泽目前是荷兰女足国家队出场记录的保持者，已经为国家队出场了188场比赛。 荷兰女足呢，在奥运会当中呢，和咱们分在一个小组，另外还有巴西跟赞比亚。比赛的赛程呢是7月21号首战赞比亚，荷兰女足的24号对阵巴西，27号是跟中国女足交手。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另外一支女子团队中国女篮。中国女篮呢，已经到达日本备战了哈。队长少廷说，全队上下多年来一直都在准备这个比赛，所以大家也是特别期待能在日本展现自我。在抵达的多支国字号球队当中，女篮是压轴登场的哈，因为来得晚，所以是相当的辛苦，飞了挺长的时间，漂泊了将近12小时。那对于中国女篮的主教练许立民来讲呢，也是更加的艰辛哈。大家看到了这个图片啊，许立民许指导在4月下旬带队的时候呢，是左脚受伤，尽管这段时间康复的不错，但是还是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只能坐在轮椅上，左脚还是打着固定，所以说出现的镜头几乎就是有一个热搜，就是中国女篮主教练跟腱断裂啊。 嗯， 你要是看到这个热搜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比较让人担心的图片了。 对，关键是这叫什么，轻伤不下火线啊，即使没有完全康复和痊愈的话，还得需要到前方去指挥比赛啊。 嗯， 好在不用自己上去打。在这次中国女篮的12人名单里面啊，只有少廷、孙梦然还有黄思静曾经参加过里约奥运会，包括内线的双塔韩旭跟李月汝呢，都是第一次感受奥运会的氛围啊。不过呢，正是因为队伍年轻，而且在这个奥运预选赛中的3战全胜提前晋级，而且还赢了东京奥运会的夺冠热门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这在给球队积累信心的同时呢，也使外界对于这支青年的中国女篮有了更多的期待。 嗯，这次我们和澳大利亚、比利时、波多黎各一组，许立民许指导说啊，力争小组出线，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啊，先把这一步迈好，然后咱再说后面的事儿。篮球评论人杨申认为，力争小组第2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中国女篮已经是抵达东京，我也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女篮训练的一个 vlog， 姑娘们在许立民指导的带领下呢，精气神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从分组来看呢，这次女篮的分组也是不错的，虽然有一支强队澳大利亚队，但是呢，像波多黎各队啊、比利时队呢，实力都是在中国队之下。那从赛制上去分析，我觉得中国女篮获得小组第二的可能性非常大。说实话，咱们虽然在之前的一些比赛当中战胜过澳大利亚，而且澳大利亚队当时呢也都是基本上全主力出战，但是从实力上来分析的话，女篮其实还是稍处下风的，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你其实只是赢过人家一次而已。比利时队呢其实也算是一支强队了，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一场硬仗，也是能不能取得小组第二一场关键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中国女篮在实力上应该说还是稍占上风的，特别是内线咱们现在实力还是比较的强大的，而且锋线的几个球员，你比如说李梦啊，现在其实在国际上也是属于比较高的水平了。所以中国女篮如果取得小组第二，或者是取得小组成绩最好的这个第二名的话，那其实呢是有可能和3个小组的第一名共同被分在1/4决赛的这个上半区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1/4决赛的对手就是剩下2个小组的第二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那相对来说，1/4决赛的对手会比较弱一些，或者说把握性更大一些。那中国女篮最后实现保八争四的目标，甚至是取得一块奖牌，这个几率、这个可能性就会变得相对来说大一些了。 这是我们中国女篮哈，女篮的比赛要稍微再稍晚几天，所以他们是比较晚去的哈，大伙儿别着急。那说到篮球，我们要特别说一下美国梦之队这边的情况哈。 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呢，由于很多人啊触发了这个叫健康与安全协议，所以美国男篮呢昨天启程的只有8名球员。美国代表队呢这次奥运会一共派出了613名运动员参与到35个大项。美国男篮的球员杜兰特还有女子游泳运动员这个莱德基啊担任美国代表队的旗手。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也是美国男篮历史上第一位有球员作为这个美国在奥运会的旗手代表，就是以前的都不是由男篮运动员来当旗手的。 嗯， 美国奥运代表团的旗手呢，不是由官方直接指派或者按照他们的什么世界知名度啊和在奥运会上取得成绩来决定，而是在奥运会开始之前，由美国参加奥运会的26名比赛项目的队长来进行提名，然后在奥运会代表队当中公平竞选。从1906年有记载以来呢，美国奥运会历史当中啊， 还没有男篮作为美国奥运会代表作为这个旗手出现的，包括像乔丹、科比、詹姆斯等人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荣誉。 嗯，我们连线了篮球评论人杨申，杨申说杜兰特当选美国队的旗手，他认为哈是实至名归的，但是今年看美国男篮梦之队想要卫冕的话还是挺难的。 嚯，这个都已经预测出来了哈。 美国男篮这边呢，确实大家最近也是比较关注啊，除了热身赛打得不怎么样之外呢，也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昨天呢，终于有一个好事儿啊，就是杜兰特阿杜成为了美国代表团的旗手。杜兰特成为美国代表团旗手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啊。因为之前不论是科比啊，还是詹姆斯啊，都是没有获得这样的殊荣、这样的荣誉的。那其实这个和美国代表团旗手的选择方式是有很大关系的。美国这边呢，不像咱们代表团是直接指定啊，你上你上。那屋呢，人家是22个运动队的队长提名，然后投票选出来的，所以最后杜兰特当选呢，就是群众的呼声，也说明了杜兰特在整个美国的这个代表团当中的这个地位，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阿杜他毕竟带队拿过世锦赛、世界杯、奥运会的金牌，是吧？这个荣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次杜兰特成为美国代表团的双旗手之一，啊，确实是很好的，或者说是值得庆贺的一个事儿。但是吧，这届美国男篮呢，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争议，而且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去东京现在只有8个人，人员在不断的发生变动，而且有人触发了这个安全协议，而且呢，之前的战绩也确实不是很理想，而且球队我觉得确实不像之前的，几次打世界大赛的拿冠军的那些队伍那么的团结。我也看了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你比如说杜兰特和这个追梦格林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比较紧张，那你说为什么后来大麦基被调入到美国队，就是因为麦基是这两个人共同的好友，我觉得他也是起到了一个调和剂的作用。那美国队想要拿到冠军赢得金牌，一方面是要在这个比赛当中解决比赛中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球队这个防守的问题、转换的问题、投篮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另一方面呢，这个人心啊，还是得要齐，劲儿还是要得往一处使，这样才有可能啊，最终赢得这个金牌。而且我觉得像法国队啊、像西班牙队啊、像澳大利亚队呢，确实也具备了很强的实力，啊，足够对他们产生冲击。 好，这是各支运动队的备战的情况哈，我们还会陆陆续续的为大家介绍最新的一些消息，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说到美国男篮，看到乐乐乐说，哎呀，今年他们要是能进前四，我认为就不错了。这你也太小看梦之队了，杜兰特杜队他能同意吗？ 哈哈，关键是现在人员不是很齐整啊，这个他们的健康协议的话，看来呢受到的影响也是比较大啊。但是呢，这个比赛没有开始之前的话，很多未定因素的话，恐怕也都是随时在变化。 嗯，什么？他们这个选旗手是投票的方式，这个真是太会玩了，就是玩儿啊。这个拉涅利也是这样表述的哈。但是也有人说，杜兰特带队的能力呢，认为还是稍微的差一点哈。说到我们的竞争对手，唯有战斗说了，本次东京奥运会主要的对手，他认为英国吧，上一回是金牌榜拿了个第二，超过了咱们，这回咱拿回来，再跟美国争争第一。反正有预测，美国还是遥遥领先，我们是第二哈，看看这个预测准不准吧。 对， 嗯。 另外，再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边，这个用户4178也是对防疫的措施啊特别的关注，他说参赛人员核酸检测谁来查？如果自己查，保险不保险啊？这边举办奥运会给咱们提供一些经验哈，就是必须得早来早到，早采取措施。 每一个国家的措施是不太一样的哈。天朝梦想家说了，前两天看新闻知道秋妈，算上今年已经是8届奥运会了， 秋所为金呐。 哎，8届奥运真是让人心生敬佩啊，秋妈就是奥运的传奇。 对，在体操界的这个不单是体操界啊，应该是运动界的话，确实咱们都会形容这个高龄队员叫常青树嘛，啊， 的确是。秋妈之前是为了孩子，现在孩子病好了啊，也是为了享受这个项目哈，都当教练了也还愿意来比赛哈。 嗯， 显然北塞尔说皮亚是瑞典人，执教美国女足。对呀，其实在瑞典的这个女足的运动方面发展的是又早，而且呢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关老爷提到了多曼是瑞典的，那是曾经咱们的中国女足的外籍主教练多曼斯基。后来的中国女足还有一位外籍教练是法国的布鲁诺。 嗯，说到咱们的集体项目啊，闲人北三也说，其实当年咱们女垒也算是世界强队呢， 嗯， 现在就不行了，现在没落了哈。 哎， 嗯， 大家也正在关注的就是现在正在进行，有八点多，应该是八点零四分开始的这个垒球比赛， 嗯， 啊，这届奥运会当中的垒球比赛呢，也是要这个很早开始的一个项目， 嗯， 正在进行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嗯，非常可惜我们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哈。 嗯。 那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除了东京奥运会的内容之外，人在东京也会关注中超等其他内容。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继续收听人在东京，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中超的提示哈。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晚上的四场比赛分别是6点钟第七轮哈，青岛对广州，然后同样时间沧州雄狮对山东泰山，晚上的8点两场比赛是重庆两江竞技对深圳，以及广州城对河南嵩山。那么在昨天晚上呢，上海上港队哈，已经在第七轮的比赛当中呢发布了对阵河北的赛前海报，他们的海报叫做冲冀，冀就是河北的简称哈。他们配文说，经过两个多月的备战呢，海港队呢已经进入到这一阶段的密集赛程当中，伴随着盛夏的热浪，前方还需要直面更多挑战，也是特别期待渴望哈。上港队的比赛呢在周四，也就是明天6点半，他们对手是河北队。那昨天晚上青岛队和广州队赛前，球队青岛队的主帅吴金贵说了，中超很多的球队把重点都是放在进攻上，但我们这是中超第二年啊，还在做积极的调整，我们首先要做好防守，争取能够在进攻上有所突破吧。接着就说，足球就是这样，首先是整体实力上的较量，还有个别位置上球员的较量，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尝试慢慢去突破。个别球员会是谁爆发呢？可以猜测一下哈。当然晚上8点钟这场比赛，重庆和深圳的赛前哈，重庆的主帅张拜龙也表示说，我们球队第一场之后氛围特别好，所以相信第二场比赛也会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第一场比赛打的呀真是特别棒哈，我们球员表现呢对我们来讲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我们之前呢这个第一轮的比赛也是一个挺好的热身，以便于我们很好的准备后面的比赛。他们在参加发布会的时候呢，还有球员杨帅说，上一场比赛是我们球队两个多月以来的第一场比赛，大家赛后对自己的体能也是有一定的了解了，赛后呢也在积极的恢复，争取能够打好第一场比赛。那么在就是在第二阶段啊，这一阶段密集赛程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呢，7月18号、19号进行的比赛里呢，像广州就是3-1战胜了重庆两江竞技，河南2-0战胜了青岛，泰山和广州城这场比赛没有进球啊，和咱们国安一样。深圳是2-1战胜了沧州雄狮，武汉0-0战平了上海海港队，国安平了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在外场进行了，很多朋友都说这转播这个角度看着都有点别扭哈。 看的时候呢，他的那种光线啊，对眼睛的刺激的话，总觉得看不太清楚啊，眼神稍微差一点的话，都觉得这个比赛的转播画面的话，跟以往相比，真是质量下降了很多。 因为他那儿没有设备嘛哈，临时布置的。 上海申花队3-2力克了大连人队，这场比赛也是本轮进球最多的，进了5个球。那河北队是2-1力克了长春亚泰，这是上一轮的比赛情况。那国安呢，上一场比赛没有进球，0-0。看咱们期待一下第七轮比赛哈，明天和亚泰下午还是4:30，又是挺热的比赛。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的比赛开始之后呢的话，大家要适应的话，一个是下午观看比赛的这样一种视觉的感受啊，还有呢就是有的比赛呢是在晚上的8:30，真正的7:30进行的比赛的话，就是咱们那场补赛对河北华夏幸福之后的时间呢，都会被调整到大家特别不适应的一个 比较难受的时间哈。你记得昨天咱们给大家放这个大宝赛后接受采访时，感觉就是累得不行了，特晒哈， 很无奈，就这么安排的呗，那就得这么踢呀。 我们再来带一句这个奥古斯托的情况哈，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报道，巴西自己的媒体报道说国安还是有意和奥古斯托完成续约的，不过克林蒂安队呢也是非常希望能够追求到这位巴西球星。巴西的媒体环球体育说呢，他本人目前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续约，能够去其他的球队。那由于现在还剩下半年的合同，6个月，国安也是表示有兴趣能够行使完2年优先续约的条款，完成这个之前的续约，但是就是因为回不来嘛，不知道怎么回来哈，这个过程还是有待观察啊。 嗯，其实如果要是没有疫情的话呢，我相信会一直持续到他的合同结束，甚至呢会还继续啊在咱们的国安俱乐部效力。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原因，长期不能回来，无论是俱乐部的人员的选择，包括他自己未来的选择的话呢，就都要另做打算。 再来关注篮球方面，辽宁男篮昨天宣布郭艾伦正在按照计划进行康复，过程预计需要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月的上旬，北京的一家专业运动康复机构为他量身打造了康复计划。他身上伤挺多的，左脚筋膜炎，右脚内踝疲劳性疼痛，右侧髌骨疼痛，右膝髌腱炎，左膝髌腱炎，右脚骨头增生，脚底病毒疣，和双膝髌腱损伤和双脚足底筋膜炎。哎呀，从膝盖往下就没有好的了，看来哈。这家康复机构呢也是给出了一个预计的时间，差不多得1到1个半月的时间吧，这样的时间。所以俱乐部也是为了让辽宁的球迷放心，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哎，希望他能够这个彻底痊愈吧啊。 嗯， 另外呢，还有就是栾立成啊，因为在前两天呢进行的这个选秀的大会当中啊，在青岛举行的这次选秀里边呢，大家也记住了栾立成的名字，已经跟首钢男篮完成了签约。首钢男篮呢在选秀大会之前呢，用内线球员李佳毅还有天津男篮的5号签交换，选秀大会当中选择栾立成。那么北京报的记者宋翔也是我们媒体圈的好老朋友啊，他说消息源说这个首钢队呢，今天选秀大会以第5顺位选中的宁波大学后卫栾立成已经完成与球队的签约，合同长达2年时间。根据规则啊，俱乐部可以和选秀球员签下是1到2年的叫做 A2 类的合同。首轮第5顺位的是最低年薪啊20万人民币。根据栾立成的报名材料显示呢，他在新秀合同结束以后的选项是进入匹配流程。 嗯，同时我们也连线了杨申，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首钢伤员的情况，尤其是队长翟小川的伤病恢复现在怎么样了哈。我们请杨申给大家做介绍，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也让您放放心哈，听听他怎么说。 奥运会临近了，现在很多的这个关注点呢都是集中在东京奥运会了，但是 CBA 联赛这边呢其实也有一些动作，你比如说之前的选秀，各支球队的引援呢其实也是在暗中的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还有呢就是各支球队的所谓的伤号的恢复，或者说是出现新的伤病。之前刘志轩就是因为手掌骨折又受伤了，那首钢这边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小川伤病的恢复。那非常巧，昨天呢我也是在一个活动当中和小川有了这种直接的交流，应该说他伤病的恢复还是不错的。他自己也说呢，这次康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进行了很多的训练。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也去首钢的这个训练馆去稍微溜达了一下。女篮的训练已经结束了，女篮呢据云荣岛介绍呢是正在备战全运会的比赛。男篮这边呢，小伙子们就是进行一些投篮的训练，朱熹啊，李慕豪啊，我碰见的时候他们刚从这个操场上跑圈回来，其他人呢就是在球馆里面投篮。

科技的表达。现在我们除了杭州主办以外，还有宁波、温州、金华、绍兴、湖州五个协办城市，所以我们整个杭州的亚运会有20个赛区，主办城市杭州有12个赛区，协办城市的其他5个城市有8个赛区。 杭州亚运会将于2022年9月10号到25号举办。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除了期待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之外，我们来关注哈，冬奥项目的变化。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20号在东京表决了通过滑雪登山运动成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索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目前呢，这个项目是由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来管理。在今年6月份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当中，执委会决定向国际奥委会全会来提出关于在2026年冬奥会加入滑雪登山项目的提案。 嗯，这个滑雪登山项目呢，曾经在2020年洛桑冬青奥会上登场亮相。2026年冬奥会的摄像和2020年冬青奥会的这个摄像是一样的，一共设5枚金牌，分别是男女个人短距离、男女个人越野赛、混合接力赛，将有男女各24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五项赛事呢，将会按照场馆分享的原则来举办，不再为滑雪登山项目单独建设场馆啊，这也是为主办国提供了方便哈。决定当中强调了滑雪登山项目在2026年冬奥会主办国意大利的普及，以及在阿尔卑斯山区深厚的历史底蕴。那意大利呢，应该是这个项目的领军力量了，在过去10年当中，各项世界大赛当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嗯。国际奥委会表示，将在2022年的6月国际奥委会会议当中确定一个完整的项目计划和运动员名额的分配方案啊。现在把这个项目已经是定在了2026年冬奥会。 嗯，中国呢，在滑雪登山项目当中是属于后起之秀的。那在2020年洛桑青奥会上，我们中国选手索朗曲珍曾经获得过女子短距离和越野赛两个项目的第4名。咱们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成立了国家滑雪登山集训队。 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和大家互动哈，刚才这个奥特曼大挑战的环节，我们是随着北京，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深入哈，来给大家做推进哈。那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两个话题，老孟再跟大家明确一下。 嗯，一个是呢，在这次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咱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您认为都是哪些代表团啊？您可以锁定您认为的一些竞争对手的话，给咱们做出一个直接的分析。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哪些这个名人名言曾经激励了您？ 吴梦生说，我对项目的了解比如说棒球更多是来自于动画片。嗯，对，好像日本有这个专门讲棒球小子哈，这个类似这样的动画片。 嗯， 我发现日本的动画片当中除了涉及到一些科幻啊等等这些内容之外，其实有关体育的非常多哈，足球、篮球、棒球、 灌篮高手、樱木花道， 非常多很多项目都涉及到。嗯，包括像田径方面哈， 其实体育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和素材啊，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的话呢，应该多一些对体育方面的描述的话是非常励志的。 嗯， 前段时间我们所看到那个《摔跤吧，爸爸》，其实是一个应该说题材并不是特别新鲜的电影，但是似乎就在咱们缺乏体育影视作品的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吧，异军突起啊！我看了之后，当时我都觉得特别的振奋， 特别想让闺女去练摔跤。呆萌若愚说了，这奥运会还木有开始就已经惦记上亚运会了。 嗯 啊，是啊，我们体育迷就是这样哈，一听说亚运会 准备的这么好，多么鼓舞人心哈！看看咱们的办赛能力哈。 哎，其实体育比赛的话呢，您如果真正关注到的话呢，每年都在进行，每年都有安排。比如说今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的报道，之后的话呢，也就是到了九月中旬的话，就要进行这个全运会的报道。那么以东京奥运会为节点的话呢，结束以后也就是有六个月左右时间呢，就进入到明年的咱们北京冬奥会的报道。那冬奥会之后呢，刚才又提到了，那明年呢还有亚运会的报道，亚运会在杭州举行。2023年的话还有亚洲杯的足球比赛，到了2024年那又有冬奥会了，哎不，又有这个巴黎的奥运会。 生活太美好了，你永远都知道以后有体育比赛，下一个体育比赛就等着你，多幸福哈！所以请大家平时也是多多关注体育哈，这是给你生活带来无穷乐趣的一个源泉哈。啊，有朋友说了，说哎，女足要是咱们这回能踢进四强的话，贾指导是不是能回来带男足备战世界杯了？可以，我同意，我投一票。 对，关老爷也提到了，说十二进八女足出现还是大概率的啊。对于咱们来说的话，只要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把战略布局给它合理化，而且呢，这个贾指导让人最为放心的就是防守，我们不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世界强队。那么现在呢，在媒体的分析当中，都把巴西队定位为二线。往上二线靠上的球队，那么咱们如果跟巴西还能有的一打的话呢，咱们真的应该定调更加低一些，姿态摆得低一些的话，立足防守是最重要的。 这位朋友说咱们进八还是没有问题的，这应该还是大概率的哈。 对， 刚才我也提了一句奥古哈，7550的有点等不及了，说哎呀，如果要是本人不想续约那就别勉强了。我是觉得他应该还是想回来的，确实也是限于各种这个防疫的这个问题和曲折吧，你回不来嘛， 有很多客观的因素造成他无法去这个实现自己的愿望。 对，球员一般都还是愿意回到职业赛场当中的。 对，当然还有那句话就是这个名言吧，就是强扭的瓜不甜。 这个反正也得看缘分哈，虽然心里是想回来，但你回不来这也没办法哈。 另外用户杨洋在聊天室里也提到了咱们东京奥运会的主要竞争对手，说国乒要包揽，那对手就是日本，羽毛球对手也是日本， 羽毛球也想跟咱争一争。 是的，尤其男子选手啊，人家是排名第一的嘛，跳水要包揽，对手是自己不要出现失误。 而且羽毛球他们的双打现在也是有长足的进步，包括女单项目哈，确实今年羽毛球挺困难的哈。这那一抹绿的风情，这是之前刚去了杭州嘛，他还看了这个咱们的田径邀请赛，对这个杭州亚运会的赛场印象还是比较深刻，大莲花主场。对，他们的体育场这个形状像一朵莲花一样哈。我们到2022年又有期待了哈。也有很多朋友啊在关注这个棒球啊垒球等等，大家都在说像日本这个棒球垒球也是他们主要的一个项目，孩子嘛，小孩小男孩从小就打棒球哈。 其实关键这项运动呢，在这个群众当中的普及度高的话呢，它的基础就非常好，而且呢会出人才啊。我们经常到一些地方去出差的话，看到一些国家，比如说到了北欧的，那就是滑雪特别多。在利勒哈默尔呢，就看到了一些在这个尤其它是山地的地方的话呢，有一些父亲就带着孩子在进行着轮滑的练习，就是路上轮滑练习，实际上就是在进行这个雪上冰上练习一个最基础的训练。 用户2680AK 说了，说这日本三大球其实还包括小球都进步的挺吓人的，这下一项不会搞跳水了吧，又想超越咱们，那我觉得他们超越不了。 不过在水上项目当中的话，其实日本跟咱们是以往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啊。这花样游泳我们也知道，井村雅代本身的 跳水 这方面的话呢，只是他可能在这个人员的培养啊侧重点这方面的话呢，不如咱们投入的更多一些。在游泳这方面的话，像北岛康介啊，包括一些在这个短距离当中的一些竞争的对手的话，日本还是很有实力的。 对，跳水是游泳当中的一个大项哈， 没错。所以咱们一定要一直保有危机感。 我觉得跳水一般国家是超越不了咱们的，真正的 梦之队啊， 金牌之队啊，那确实是。但也有朋友说，这男足和男排太稳定了，一直都落后，这什么时候能够追上去呀？可是咱这中国男篮这水平也太下降， 我很尴尬的笑了一下。 男篮也是，你看今年也没去成，多么令人失望哈！ 乐乐乐就说了，说女篮争取冲冠啊，这是基于实力之上。而中国三大球另外的惊喜啊，就是，哎呀，就是三大球，这是女性能顶全部天。 冲冠的话咱还得那个客观点哈，你想迈过澳大利亚确实有点困难。 冲冠这个冲我觉得用得非常的巧妙。 这个朋友说了，这吴金贵在青岛这是建了申花二队的一个风格，先把防守打好，然后看个别队员的表现。刚才不是啊，赛前表态了吗？哈， 对， 嗯， 另外我看到这个周扒皮还说到昨天晚上夜话 啊， 其实我们也知道昨天晚上夜话的话，一个是李轩老师，一个是孙宝生老师，一个是汪大钊老师啊。这周扒皮也说了，几个老同志都出来说了，气场强大啊，这带着自信，带着这个年代感啊，这是比小鲜肉们靠谱啊，但是爱听，主要是爱听啊，周扒皮爱听。 永春堂药店说了，也看看东京奥运会的防疫方面各种出现的状况，这样咱们也是学习学习哈，为北京冬奥会做一个完善的准备，到时候咱们办的时候争取做到万无一失。刚才也有朋友说，这东京就是给咱打个小样哈， 嗯， 咱们去学习完了之后，倒真是咱们办的时候，那叫一顺利哈。 对啊，咱们其实就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的话，肯定会让咱们自己所办的一切所有的事情都会非常顺利。另外呢，四九城也说到了，说女垒12年就退出奥运会了，今年有啊，今年还是回到了奥运大家庭当中。因为棒垒球的话本来是个大项，是个集体项目，它最早的时候呢，在参加奥运会比赛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像曾经网球出现的问题，在没有出现抢七之前，网球呢它是可以打到很长的时间，3个小时甚至4个小时都有。而垒球、棒球，尤其是棒球，它的这种时间所使用的长度，可能啊，无论是在奥运会的这种转播当中，后来因为掺杂了很多的利益化、商业化、广告的因素在里面之后呢，这项运动比赛的时间是不太利于广告的呈现。那么几经波折之后，那么从12年女垒包括棒球退出奥运会之后呢，在今年的冬季奥运会当中，其实应该是去年就要举办的叫2020年冬季奥运会，又回到了奥运大家庭啊。另外，这个闲人北三说了，这外国人有时候处理不好跟足协篮协的关系，有能力也不行啊。这个请外教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希望他们把新的理念带给咱们，但是如果他心不在咱们这儿的话，恐怕也不会待太持久。 嗯，说到这个请外教哈，我看到也有朋友说田径咱们就请了好多欧美教练嘛， 是的， 有一些这个项目就突出了哈，就水平也上来了哈。 对，其实在欧美的话，这个田径大项当中啊，我觉得这个科技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在这方面的话咱们不能不说，这项运动田径包括游泳在国外的这种科技的含量是对咱们来说会有很大帮助，一些体能教练的到来，一些这个进行数据统计的一些高手的到来，对咱们这项运动的水平的提升应该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嗯，北京老哥说，小丽你还居然嘲笑美国人选棋手的方式， 嗯， 不是我嘲笑，是咱们听众朋友说的，他们不是投票选出的吗？咱们听众朋友说怎么这么会玩，不是我说的， 跟咱们的理念和观念不太一样。 对，确实， 这没有这个孰好孰坏之分啊。 他们喜欢这种方式，那他们可以选择，我们是非常郑重的，有各种标准的哈。 对， 嗯，世锦赛这边也有一些项目美国队前四都进不了，我猜您说的是哪个项目呢？美国没进前四啊，世锦赛。 用户杨洋洋， 篮球世界杯，是吗？是不是接的这个茬儿？因为大伙儿这个聊的太多了，突然也不知道您接的是哪句下茬哈。 聊嗨了。 对， 用户杨洋说了，美国男篮拿金牌没悬念啊，最近表现都是假象，别被假象所蒙蔽。 哦，您预测他们还行是吗？ 这。跟咱已经不用被蒙蔽了，咱没有被蒙蔽的机会了。 嗯，任我行说，刚组委会我看了条新闻说不排除最后一分钟取消奥运会的可能，这话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吧，这个反正组织方呢，他总得把大伙儿这个所有的心意都得照顾到，他这就得说呀，万一出现情况他得有一个预案，对吧？ 关键看一个消息的出处啊，现在这个消息的满天飞啊，尤其像东京奥运会的，其实每年奥运会当中呢不会出现这样的太多的这种言论，但是由于今年还是在疫情的这种前提条件之下，所以各种情况各种消息都会出现啊，我相信这奥运会是会顺利举办。 你发现吗？他们奥组委老有人出来说话，老有时候说的不一样的话，因为反正挺正常的，都已经到这样箭在弦上还不发，那是不可能的哈。我觉得，起码这个开幕这事儿应该是实锤了哈。 对，吴孟生也说了，看动画片的话就知道这项运动在一个国家的普及程度。你看，他说我看在看机器猫的时候就知道棒球在日本的发展程度，小孩课余的时候都在玩棒球啊。 嗯， 对呀、啊。 然后棒球手套也是父亲送给孩子一定必要的一个礼物， 没错， 比如说6岁的时候7岁的时候一定得送了，或者是再晚就不太好了。我还看过一电视剧的情节，父亲跟儿子失散了很长时间，他的一个心愿就是给儿子送上一个棒球手套，因为以前并没有这个机会。哎呀真是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项目在日本确实非常的普及， 对， 家长非常的重视。 就像乒乓球在咱们这普及度非常高，你知道我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的话，我收到的第一个礼物 是个球， 是我父亲亲手做的一个乒乓球拍，而且在上面贴上了有益的反胶皮。 那我也没见你这两年玩啊。 那是我珍藏起来的。 嘿，就您都放在相框里了。 因为我那拍面不标准，它比较大。 那我侧面打听一下，您乒乓球打怎么样啊？ 咱俩要是交手的话呢，我可以用左手给你打。 哎，你不用，你用脚就行了。我乒乓球打得很差的。 还是用嘴吹吧。 啊，这也是可以看出哈，这个项目如果要是被家长接受的话，被孩子接受的话，那一定就可以深植民间了哈。 是的， Tony 伟说，这次美国人篮球不行，你像格林这种能在场上，这完全就让对手给过掉了。不成啊。 孙建军说，控场比赛对运动员也是一种考验啊。 那必定是一种考验啊。 好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女足比赛呢4点钟进行啊，在工程体育场的话本身是可以有观众入场的比赛之一。在队员们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记得王珊珊是跟贾学祥贾指导一起来参加了新闻发布会，他也提到了有运动员有这个观众在场上去观看比赛的话的感觉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 但是还是希望比赛能够安全进行。 因为这个女足的项目开始的比较早，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的观众来关注，应该全世界的观众都在看这个比赛，所以对于我们中国女足姑娘来讲确实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哈。我们也是可以理解。 另外正在进行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垒球的小组赛啊，这是澳大利亚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的比赛呢，双方现在暂时是1-1啊。通过网络视频画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比赛进行的还是比较激烈。 我相信日本人应该是非常喜欢看棒球项目，这个收视率应该相当高。 没错。 好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为大家送上旗帜系列节目第13集，张岩说把正能量装进心里。那从带领学院发挥党建标杆作用，到奔赴扶贫一线为百姓增收，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张岩发挥旗帜模范作用，在他的带领之下，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成为了民族大学唯一一所入选首批全国党建工作的标杆院系。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从带领学院发挥党建标杆作用，到奔赴扶贫一线为百姓增收，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张岩发挥旗帜模范作用，在他的带领下，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成为民大唯一一所入选首批全国党建工作的标杆院系。 我是党员张岩，今年51岁，1998年光荣入党，一直以来我都是以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工作中知行合一。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 1997年7月1日，正在电视机前观看香港回归仪式现场直播的张岩，被祖国的强大、民族的自豪所震撼感染，入党的这颗红色种子就这样生根萌芽了。 97年，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读硕士期间，当时这个香港回归，那一天就是特别激动。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